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25集啊！咁其实不经不觉咧，我哋咧就已经系做咗一周年啦。咁都系多谢大家 put up with 我哋嘅交流无知同埋 randomness。喂，阿猫姐，今日阿简洛夫翻咗嚟，好， 哎，终于揾到佢啦，几件辛苦真系， 不嬲都喺度嘅，不过。不过就近来就即系少咗关心呢个时事啲嘢，所以冇乜参加你哋嗰啲录音啫。 我以为你搭洗头艇去咗游山玩水嘅。 系啊，你唔知咩啱放出嚟。 你系咪自愿搭洗头艇翻去嘅？协助调查。 系啊，我放弃咗澳洲籍啊，已经。 唔系，因为你首先系中国人啊嘛。 系咯，系咯，所以放翻我放弃澳洲籍。 唔係，真係入局。喂，但係咧呢個咧又唔見你又唔見你揾澳洲嘅 Foreign Affairs 求助 啊！ 誒，我阿邊個都放翻出嚟啦，李波人啊，而家上就上曬影曬 video 有成。 唔係啊，話佢咩啊嘛？話佢其實已經放翻嚟香港燒案啊嘛，黐線！ 係咯，我都唔知搞乜嘅，真係變態㗎啦！ 可以咁樣自由出入嘅，可以入境處唔會告佢㗎嘛？ 唔係啊，告佢非法出境翻嚟，即係洗頭艇咁舒服噶啦，同五條鼠局友去呢個賣人，係啊，咩啊？嗱，今日咧其實咧乜撚嘢都冇準備，所以 不如我哋一開波講下樓市先啦。又你我頭先睇到你嗰、那個嗰個呢個 auction rate 又跌啦嚇。 嗱咁咧，等啊，我開個 email 先就係、是。屌，點可以唔講呢個樓市環節？喂，阿貓姐，嗱，樓市環節先啦。阿貓姐呢排收到咩風啊？你係江門百曉生嚟噶嘛？ 喂，係喎，呢排喂，我收到你其實報紙都有賣喎。你有冇睇到中國嗰啲又升咯啲樓？但係好奇怪嘅喎，你冇同埋咧，因為我最近聽到咧就話咧而家加強監控呢個外匯喎，中國而家開始 有啊。 是啊，收到啊，即是以前你五万蚊你可以会无限个名额的嘛，而家有限喎。 你是五万蚊乘十亿咁样嘛，之前可以。 是啊，以前可以的嘛，而家有限喎，开始即是佢用电脑嚟 check 你囉，对人名嗰啲啦，是啊。同埋你睇到突然间中国个楼市一线城市系咁升，其实会唔会佢真系想将啲钱 keep 返嚟中国呢，即是等到楼市升引你摆返入去呢。 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即系我今期一周刊呢好正喎，即系话呢个內房升溫啦，將會係即係最後一擊嘅雷曼爆煲咯，即係無啦啦煲一整一啲新產品出嚟煲興個樓市。咁你知啲友仔真係唔做preparation 噶嘛，佢唔會走去即係 research 下， 同埋佢哋冇 hedging 嗰啲噶嘛，係咯， 冇噶，咁咪即係狗衝抌棺材本落去咯，即係社保基金加退休金抌入一啲即係夾硬煲起嘅火度，跟住之後咧就好似壓力煲即係好似即係抌罐頭入壓力煲啊，抌石油氣罐入壓力煲啊！ 我覺得佢係 喂我聽到一個講法喎，佢話點解嗰啲深圳嗰啲大城市嗰啲樓升得咁勁咧？原來即係佢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佢係變相會點樣走資出嚟喎？因為咧嗰啲樓咧有啲海外啊，即係可能主要香港咧係可以接受你大陸嗰層樓嘅嚟按，即係點啊？即係再用嗰層樓嚟按就借翻錢咁可能佢就買咗嗰層樓，然後喺香港或者再借翻筆錢，而咁樣變相走資喎。 即係 我聽我聽到個講法咁啊，即係唔知係咪證實到係咁啦。即係佢因為佢管制呢個資金流出啊嘛，咁你買咗係咁大量買嗰兩樓，然後再按翻俾香港銀行，咁然後 香港啲銀行咪先啊？ 系啊，即如果呢样嘢系真嘅话咧，就好大镬噶。如果大陆时候，但我唔知道香港银行系可唔可以，即系会唔会做呢啲，有冇做呢啲咁样嘅嘢咯？ 唔系，我知道香港嗰啲中资银行系有做呢样嘢噶。你譬如你深圳有楼，你可以担保，你可以问佢借钱噶。 咁咪可以走资出嚟咯，就 系 话。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变相走资咯。譬如我喺你喺香港嘅中银攞嚿钱啫嘛，咁咪走出嚟。如果系呢样嘢讲法系啱咁样，香港啲银行如果一爆煲好大镬噶。 系咯。 我諗到條更加絕嘅橋喎，條更加絕嘅橋咧就係點樣咧？你知道我哋好多啲咩 off the plan 嗰啲咧，就拎翻香港賣啊，拎去大陸賣咁樣噶嘛？即係呢啲咁嘅深圳啊、上海啊，啲咁嘅內房咧， 應該走嚟澳洲買，走去美國買，坤鬼佬呃外匯，係咪屎橋？ 咩點樣呃外匯啊？佢點呃到外匯？ 即係你知我哋嗰啲咁嘅 off the plan 嗰啲咧，會拎去香港拎去大陸買噶嘛？係 啊。 咁你咪將嗰啲大陸嗰啲咁嘅樓，即係買呢個城市概念啊，呢、這個深圳一城化、珠江新城啊、上海嗰啲浦東新城啊，咁咪賣俾啲鬼佬咯。即係啲鬼佬咪當 resort home 咁咯，即係 我即係將大陸攬埋俾鬼佬，你意思 係啊？呢條絕世市橋啊！ 喂，但係個政府唔行啊嘛，政府從來唔好難。你係外來人，你就算你香港身份，你去好難買樓噶嘛。 唔係啊，但係如果佢係真係驚要 cap 水 cap 到咁樣嘅話，呢、這個不失為一條好橋。 但有冇人有冇人會翻去度買先？個問題係 咁你話呢度咁多娶咗大陸老婆嗰啲，好似～呢、這個 Turnbull 個仔嗰啲咧，咁啊， 我唔信有咁多人翻，即係會即係外國人會喺嗰度買樓。 咩？其實我都唔信嘅，我喺度揩嘅啫，係啊。 唔係喎，反而我覺得會唔會係佢特登而家想吸啲資金啫喎，即係想即係用呢啲投資咁樣吸翻啲資金啊，諗住以為咁樣。咁佢升，咁啲人就會投資，咁就吸翻啲資金入去嘛。 系都唔定，即系进地一步啦，唔理啦。 系啦，进地咯，佢即系用啲招嚟吸，咁嘢可以吸翻啊嘛。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咧，知唔知之前好狼噶？咁之前澳纸咪好高嘅对人仔， 九十嗰阵。 系啊系啊，九十咁样嘅，好高噶嘛。对可能对，好似系一蚊对六七蚊人民币咁嘅。跟住啲人咧就喺空窿度攞钱，拎翻去做定期。咁而家就扑街啦，啲人而家唔知点攞翻啲钱出。贪高息啊！嗰啲友仔 唔系啊，佢仲要系咧趁好高嗰阵咧，走去卖人仔咧，咩卖屎忽都唔够赔 啊！系咯，因为你谂下，你个空窿，你澳洲个空窿，可能讲紧系四厘几咁啦，喺度攞啦，系咪先？咁佢拎翻去有啲好高息俾你噶嘛？ 11厘都见过。 过年嗰啲比高啲你噶嘛，咁跟住嗰啲人摆咗翻去，谂住之前可能喺嗰边摆住先，冇拎过嚟咧，咁而家就真系大波嚟噶，都唔知点攞 啊！仲要还，仲要还澳洲条数咯。 系啊，仲要还澳洲条数咧，所以真系唔知点搞噶呢啲人。 啊，咪要地下钱庄出动咯。 喂，你话个清盘都低咗啊，但系个楼价系冇低到，仍然冇低。 即系咧，今日咧，即系头先我哋讲翻正题啦。今日嘅新南威尔士州咁啊 ，schedule 咗669个 auction， 咁个叫做即系成功率咧，就系68.94%，咁简称呢个689死啊。咁阿简洛夫，你有冇话楼价冇低到啊？ 应该冇乜点跌到啊，即係嗰、那个成交量可能跌咗，即係冇咁狂，但係个楼价。 但个价钱好企得好硬嘅意思係咪？ 係係係。 屋真係好硬囉，即係佢係早排冧返落嚟之后就冇再冧过囉。 冇乜点冧到，其实讲真都系叫做好冧到。 豪宅又冧囉，豪宅囉。 豪宅嗰啲人搵唔到钱落嚟买咪㗎。係 啊，即係佢冧嘅程度咪叫做喺，即係我都係成日喺自己 Facebook 講啦，只不過係喺黐撚柒鳩線變咗做黐撚線咁樣啫嘛。 喂，係喎，今日又講起咧，今日有單新聞，你唔知有冇睇喎？ 咩新聞？ 有班PK resident 咧，夾埋嚟又買有成60個 resident 夾埋嚟賣地喎。 賣邊度？ 賣 French Forest。 屌啊！ 系啊，卖200个 mil 啊，开价 唔捻 French Forest 唔捻系啊， 系啊 ，Google 先，屌，你知唔知我呢排咧，我屋企呢头山火咧，跟住咧成个空气咧一阵烧山味咯，即系 我又喂，而家佢六十个人夹埋先买200个 mil， 我觉得平咗少少，嗰啲屋好大地噶，French Forest 嗰啲， 有条河仔添，有个林喺后边添。 系咯， 睇下先。 唔系佢， 系 嗱，佢啲地可能佢未必系咩噶，即系未必系可以起到尽噶。有啲可能因为 fans forum 佢都系点，唔系即系唔系平地噶嘛，山坡嚟噶嘛。 系啊， 咁你俾钱咪铲平佢咯，好似 central coast 咁啫嘛，俾钱个买人咪搞掂咯。 嗱，那个问题就系、是。 嗰班有點樣分裝嘅問題啦。嗱，啲60隔一塊地好大，咁你有啲地大啲，細啲。如果你照除尺數咁啊，啱啱你又話你笪地靚啲，我哋佢笪地冇咁靚啊嘛。系咪先呢个？即系其实都几戆居嘅你咁啊！ 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分啊！但系呢个新闻真系几正，我觉得。 嗱嗱，我而家睇啱睇嘅呢单新闻咧，其实我知边度嚟嘅。我想讲咧，佢哋系咪真系咁等？即系嗱，我睇佢嗰啲成班咁嘅老嘢一齐影相咧，似系监平监贱。卖嚟做医药费嗰啲啊，大佬边度值咁少钱啊？62间屋 就系话咯，我话卖得平都未话佢黐线啦。 但系成扎老嘢嚟嘅，睇上系真系成扎。 系咯，系咪冇钱啊？啲人冇钱治病啊？ 佢嗰啲咁样同你比个价钱，佢唔系睇你间屋，你间屋几靓望啦，佢要笪地啫嘛。 系咯， 所以你如果 过噶啦，系啊。 如果你卖一个我间屋。烂融融嘅，咁啊，梗系抵啦，梗系卖得俾抵啦。如果我间好靓咁，我卖俾你咪唔抵咯。所以我就话你好难去60个夹出嚟啊，即系都唔知点样打崩头啊！你又要大份啲，佢要细份啲啊。 唔系啊，我而家睇紧咧，即系咧，因为咧佢咧，我睇紧有两篇 article 啦，其中一篇咧就系 list 埋嗰啲屋系咩样噶嘛。喂，嗰啲屋靓屋嚟嘅，你咁平咁平咁命卖咗佢之后，你啲子孙唔捻过你喎，真系。咁佢都谋住你副身家噶啦，系咪先？ 可能系嗰啲仔女去打官司定啊？ 黐咪就系真系黐线，你真系间屋绝对唔系核突嗰啲屋啦，即系好似 Tony Abbott 以前间屋咁样啫嘛。 系啊，唔差噶嗰啲屋系啊， 直情系靓啊，唔系唔差咁简单啊，住得落嘅系。 唔系咁你知唔知我嗰个收地一个发展系做咩啊？ 睇下先， 好似系喺医院啊。 佢附近嗰度就起一个新医院， 唔系起 apartment 啊，起 apartment 啊，嗰时起 apartment 系啊，系啊，起 apartment。 喂，我好怀疑，真系可能会 apartment 会爆煲。 咩啊？ 会好快爆煲，因为有好多而家系好多系批咗未起嘅，起嗰啲apartment 咧，而家系前嗰两年前嗰两年咪收咗好多嚟起嘅，而家开始动工嘅。 系啊， 即系个一来个供应量好大，二来咧就真系接近支爆啦。咁咧一爆煲咧，呢啲嗰啲发展商收咗嗰啲系嗰啲咧，嗰啲大话，因为即刻银行会断个水喉嘅会。 唔系因为佢如果佢 project 你个 project 卖唔到， 系啊系啊，因为佢分期俾佢噶嘛，你好景嗰时啊，我银行借到呢笔钱俾佢啫，咁佢一路卖楼花嘛，如果你一卖唔到楼花，银行就会断佢水，就会烂尾啦嘛。 哇，今次嗰阵时香船有个本系咁啊， 唔系即系而家你雪梨呢度好多呢啲咁样嘅，你见到好多系收咗好多准备起啊。最大镬佢系未起好啊嘛，起好你买咗个收钱关人啦，系咪啊？你而家先起，大佬未来一年，而家今年嗰个经济会好差噶啦，系都知噶啦。 喂，阿简洛夫啊，你平时咧你行唔行？你行唔行 James Roos 嗰边喺 Parramatta 上去嘅？定系你喺上边？ 间中咯，间中会经嗰度咯。 你见到即系佢嗱，你一过咗 North Mead 咧，即系 Office Works 嗰度咧。有栋 PIA 起嘅，好似骨灰龛咁嘅嘢。 哦，系啊，嗰度我肉酸嗰度，系咪嗰个 系咪 North Ride Garden 啊？ 唔系 North Ride Garden 啊，North Mead 嗰度啊，即系条湾个大湾嗰度。阿简洛夫，你知我讲边度？ 一条大天桥嗰度啊嘛，即系天桥应该系嗰条咩啊？嗰啲叫做即系下低有条路过嗰啲咁嘅，即系嗰啲交叉路啦，系咪？ 你明我讲边度咧？佢条大 知边度？ 大湾啊，条大湾嗰啲啦，系啦。 边个区啊？ North Mead 你唔熟噶啦个头， 你唔熟噶 North Parramatta 啊， 我 North Parramatta 我知， 好鬼肉酸噶嗰扎嘢起得系， 我知道即系上 Hornsby 嗰边啊嘛， 系 咪？ 系啊，嗰度啊， 我知嗰度而家你根本 Parramatta 啲 house 俾人揼烂晒，就系、是、剩翻嗰一橛，仲有少少 house， 好多上海人喺嗰度住，知唔知道？ 系咯。 系啊，好多上海人嗰度住，系啊，买晒好多卖咗俾上海人咯，系啊，以前啲人老咗啊，搬咗啊，就卖俾啲上海人啦，系啊。 但系啲上海人唔会嫌 cheap 咩？ 嗰区好垃圾噶，其实 吓， 佢哋冇啊，都 OK 个，好过帕马塔先啦，都帕马塔系冇咁杂嘅。 佢就我觉得嗰度即系好，即系点啊？即系嗰本身个区就唔好，同埋嗰度啲起得好酸咯，全部啲嘢都。 唔係卡靈佛嗰啲咪即係 on Pennon Hills Road 嗰啲咪 OK 咯，但係 好好多。 卡靈佛知唔知就係又起好多啊？ 卡靈佛好多嘢喎，不嬲都。 咪就嚟又起好多嗰度。 边个位啊？ 几个位都有啦，濱寧小后面有几个西再起啦。 唔捻啊！ 系啊， 仆街。 唔系，所以我咪话，如果你呢一年有啲咩啲经济咩风吹草动咧吓，即系嗰啲就趴紧街咯。 阿简， 佢而家未，起好噶。啊，咩啊？咩事啊？ 唔系你最开心啦！如果经济趴街，还掂你搵紧楼，你最开心嘅。 我冇乜所谓嘅，冇乜开唔开心嘅。不过你知啦，人嘅心态睇人趴街最开心啦。 果然系港珠澳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本色我哋嘅。 我以为阿 Kenneth 有楼嗰天买咗啦。 冇，我不嬲冇买，唔系我不嬲好耐，好耐之前有楼，而家冇，租咗好耐，我租咗几六七年楼咯。 哦，我以为你都有嘅，不嬲都。 曾经有， 曾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 唔系，其实而家呢个你即系用呢、這个，而家系呢个环境系租楼系抵过买楼啊！ 你都冚唔到条，你而家租系平过你租系供，咁梗系租。 系啊，租系平过供，系啊，而家啲楼价贵啊嘛。 平好多添啊！即系你根本就系而家嚟买，即系我唔系叫人唔好买楼，即系买楼就要睇时机同埋量力而为啊嘛，系咪啊？ 同埋而家呢几年咧，啲 stamp duty 加咗好多价啊，知唔知？ 系啊，年年都加。 千蚊斤，我以前买楼咧，啱啱买第一间嗰阵咧 ，stamp duty 先有10,000到啫嘛，跟住买第二间咯，跟住咧都要20,000-30,000咯，跟住而家仲贵咗咯，仲贵咗几千蚊啊，系啊。 因为楼价贵咗嘛。 一来啦，二来佢 stamp duty 加咗价， 我冇乜留意。不过而家你睇翻个租啊，你而家你用翻呢个嚟计，同埋而家你因为而家呢个系历史性平低息啫，大佬你加少少，你都即刻唔系即刻嗰、那个点啊，即系嗰个还款嗰个已经多好多啦。 喂，讲起嘅息咧，我真系兴，哇，真系好彩我 fix 咗咯，跟住我喺 credit union 借噶嘛，跟住咧。幾間啊？佢咧 variable 咧，以前俾3.99我噶嘛，跟住而家咧佢即係收曬夠客之後咧，就加價咯。variable 加到4.2咯， 不嬲都係咁啦。佢第一年 honeymoon 俾你，咪吸引你啫嘛。 咪 honeymoon 啊 ，variable 佢隨時都加噶嘛。 係啊， 即係啲銀行咧好奸，佢咁樣吸引啲客，吸客先，跟住咧慢慢先掠你。 嗯， 係啊， 係啊， 咩啊？唉，真係大。但係啊，即係阿簡洛夫提到呢一點咧，因為尤其是係呢個 apartment 啊，租的確係抵過買好多。因為你諗下，而家你買個 one bed 啊，都講緊係60几万，你租啊，你講緊係2,000蚊個月啊，咁你真係抵好多㗎喎。 唔係啊，你唔實你，如果你 apartment 啲，你係因為係業主俾嗰個管理費嘛，嗰、那個 俾 strata 啊，係好貴， 係啊， 差響地税。 係啊，其實嗰啲全部 credit card 加埋好金噶嘛，咁你計一計條數出嚟，即係租係抵好多而家，即係而家咁嘅呢個環境嚟講， 唔係難， 即係以個價錢嚟講，真係我都覺得 係啊， 因為你而家係租完之後，你水電煤使你幾多咧？但你拍拍攞油唔使你，同埋即係我哋節目嗰時候都講噶啦，即係而家啲咁嘅 apartment， 你住舊樓還可以。你住新樓，又啲牆又裂，嗰啲水喉又漏，冷氣又滴水，係咪先？ 咪好似我之前嗰間咁咯，漏水咯，漏水漏極都整唔到咯，廁所成日漏啊嘛，佢用嗰啲 cheap 薄嚟起噶嘛。 同埋，貓姐，你發唔發覺咧？呢度咧，而家呢啲澳珠咧，其實同香港嗰啲人都一樣嗰個心態啊，即係一出嚟做嘢就一定要買間樓啊。 都唔一定，我睇鬼佬都唔係。 唔係啊。即系鬼佬都有冇咁多，但系唐人就九成啦。但系鬼佬都有噶，鬼佬都有噶。 唐人好多狗抢咯。 唔系，因为佢嗰啲鬼佬有啲鬼佬见到你唐人咁抢，佢又惊蚀底啊嘛，惊卖唔到嘛。佢又系咁样，即系一出嚟做嘢咧，明明搵唔到乜钱咧，就死都死入去噶。所以咧，所以个心态都系差唔多咁噶啦。 不而家你都睇到啲银行都收紧啦。听讲咧，唔系啲银行想收紧，系政府要佢哋收紧咯。 要佢哋 梗系啦，大佬你嗰啲出嚟畢業出嚟兩個人揾嘢做，即係當你兩個人揾嘢做，你啲都係啱啱夠。而家呢個樓價咁貴，又要死衝入去個樓市度。其實點解唔可以嗰啲人去租住先咧？ 唔係啊，甚至係同老母住慳翻筆， 係咯。 因為啲人驚係咁升啊嘛， 咪有個心態一樣咯。 唔係其實好多嘢咧，我哋咧都成日講噶啦，好多嘢係個。即係撲街 domain 同埋 real estate 嗰啲造成咯，寫埋啲咩膠文咯，喺度話即係 首次。 但其實我係覺得個政府造成嘅，你個政府成日搞到啲人好似好不安咁，你明唔明啊？佢自己根本自己嗰啲 politician 自己大把樓啊嘛。 唔係啊，所以咪 佢又唔想跌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所以即係呢個叫做，所以 Labour 咪要即係靠 negative gearing 嚟。 喂，係喎 ，Labour 嗰個Labour 嗰、那個講咗個政策喎、哦，如果佢嗰啲負扣税嗰度咧，嗰度 cut 好多喎、哦，如果佢選到佢。 嗱係啊，但係咧，即係佢話如果選到嘅話就，就即係我哋上集都講咗啦，將負扣税就即係喺呢個叫做出年七月啊，就開始係即係完全唔俾負扣税啦。但係咧，阿 Tony Abbott 咧就屌鳩啦，即係我陣間會用少時間講下 Tony Abbott 講嗰啲咩啦，即係佢就話應該咧，政府係應該喺節流嗰度做就做嘢，唔應該喺開源嗰度。而 Turnbull 咧睇嚟咧真係驚得滯咯，佢覺佢而家睇嚟佢係會做嘢咯。 唔係，其實搞到我好矛盾喎！我投票嗰陣時 候， 係啊，我又好支持啲工黨呢個政策，因為我不嬲好反對負扣税，負扣税係劫貧濟富嘅。但係我又好憎啊！我又好憎呢個 Labour 嗰、那個 Bill Shorten 嗰個移民政策嗰個嗰樣嘢，咁搞到我好矛盾，我投唔投佢好咧啊？ 我要含張投票今次要。 其實我兩個都唔中意，我都唔知投邊個。但 系 佢而家好似改咗，你有冇睇话新闻咧话咧而家改咗选举条例？ 你 讲 系 政党化，即系佢你唔可以，即系变咗嗰啲独立嗰啲少嘅机会出现喎。而家 即系一投啊投晒成张名单， 系啊系啊，只可以以党。 屌你老母，真系。系， 好似仲未通过，但系应该 Green 应该都会赞成，应该都会通过咯。 喂，佢啲党系赞成啊，大佬。 系啊，佢真系 Independent 死咗。 系啊 ，Independent 嗰啲就出唔到线啦，而家仲有啲人喺度嘈啦，系啊。 大党紧赞成噶。 喂，嗱，讲翻选， 又系戒票论啊嘛，你嚟戒我啲票啊嘛。 喂，讲翻选举啦。喂，我哋咧其实咧而家喺个 group 度咧，即系叫做。你話係打飛機又好啊，支持一下做一下姿態又好啊。我哋而家整咗呢個普羅奧紐之友呢個2016年立法會選舉呢個助選團喎。咁即係選舉事務處亦都喺上個禮拜度咧就將呢個叫做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啦定於9月4日。咁阿簡洛夫咧係咪有諗住？因為其實我自己又諗住翻去助選咁樣嘅。阿簡洛夫，你係咪都有啲 plan 咁樣？ 哦，我都會翻㗎，即係如無意外，我都希望我哋時間翻去。其實咧，上一屆即四年前咧，我都去玩過嘅。即係你話即係都幾好，即係即係撇開你話真係咪幫到手嗰啲樣嘢嚟㗎？咁即係你幫手，即係去下助選啊咁樣嘅，即係話咁都幾好玩嘅，其實都 冇啊！嗰陣我四年前嗰陣唔喺香港咯。但係咧，其實咧，即係你話對於香港選舉咧，我最有印象咧，反而係2008年咧，鬱敏佢哋喺賽街啊搞誓師大會，因為係啊，同埋佢嗰陣我去睇下鬱敏佢喺麥花臣嗰啲選 live 選舉論壇咯，係啊，即係嗰陣係第一次真係睇呢啲嘢咁就。都感受到嘅氣氛咁咯，跟住之後冇啦，之後我嗰啲時候我都唔喺香港咁就， 因 為喺打飛機嘅情況之下。 喂，係喎，想問一下咧，係啦，簡洛夫點睇？呢排咧未有好多咩造勢啊，咩阿國師又出嚟五區咩搞公投啊，搞乜鬼嘢嘅嘢 我覺得。其實我不嬲都覺得係冇乜問題嘅。其實你即係啲人又話你出嚟會點啊？即係會分薄票啊，又界票又成 whatever 咁樣，又話又要協調啊。咁我覺得你民主選舉邊個都有得，邊個都可以選㗎啦，係咪先？你唔可以話你又唔應該咁出嚟選㗎喎。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冇乜特別話唔可以㗎喎。 咁啊！阿杨洋都话选新东喎，而家 啊冇所谓，我觉得有啲人又话又话边个你又出嚟选啊？边个出嚟选咁样？点解你噶个你选得人定唔选得啊？系咪先？即系你有人支持你咪得咯？你癫嘅都可以出嚟选噶，傻都可以出嚟选噶系嘛？你有人提有足够提名啊？ 你有足夠提名，有錢交保證金，咪搞掂咯。 如果咩梁安琪嗰啲咪癲婆出嚟選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話人哋唔可以，邊個唔可以選，邊個唔可以選嘅呢樣嘢。 你嗰啲最成日話咩戒票啊嘛，好白痴我覺得。 哦，要白痴啊！唔係同埋你而家話出嚟選啫，你做其實半年，即係你搞搞下，有啲人會知道自己或者會咩？而家你講啫嘛，又唔係真係要報名截止聽啊？係咪先？ 你截 冇乜所謂噶， 你截止都係七月尾，你而家係表態話有興趣啫嘛，係咯？ 咁你咪多啲人表態冇乜所謂，咪其實仲好，即係變咗你講咗先，我知道你會選，你又講咗先，我知道你會選，咁反而仲可以造成你自己可以有一個協商，到時係嘛？如果突然間你 last 嗰日你先話出嚟選，你又出嚟選嗰時點協調先係咪啊？即係你而家講協調呢樣嘢啊嘛，你而家係表態階段啫嘛。 唔係其二就係、 是、一人會咁多叽叽格格嗰啲啊， 嗱咁咪即係挑動呢個叫做本土派矛盾， 唔係某程度都係其實你即係佢哋而家公佈係咁早公佈係好嘅，你可以炒熱個議題嘅啫嘛，即係你可以咁遲先至話俾人聽話你會選嘅時候，咁你咪仲冇得去討論或者成咯。同埋佢而家講都冇話實邊個去選，但係網上啲人咧就討論啊邊個唔應該選邊區，邊個應該要選邊區，好似啊，即係好似個個都扮曬專家咁樣而家。 咁講啦，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咧，簡洛夫咧，你嚟得澳洲，你嚟得耐咧，你記得阿霍華德咧，阿 John Howard 咧，佢八十年代嗰陣咧，佢都係好右好 conservative 咁樣噶嘛。但係當佢九十年代中佢真係 run for office 嗰陣咧，佢都將自己嘅路線啊都修改一啲噶，將佢嘅嘢修改。你而家盡早講咗，咁你試咗人哋嘅水温，咁其實坦白講，你選舉好多時有陣時你改一下自己嘅，即係唔係話要改自己嘅理念啊？你 approach 嗰度，你用呢幾個月時間嚟諗下點樣去。即係譬如以本文前為例，本文前今次其實贏到好多民心㗎，咁你咪用呢幾個月時間嚟諗下自己個 messaging 應該點樣，你嘅 position 應該點樣。 唔係逢係呢啲咁嘅成熟，不如成熟民主選舉啲國家都係咁嘅，即係你一個左極左或者極右嘅，或者一個候選人，佢競選嘅時候佢一定係講佢自己嗰套㗎啦，但係當你到咁上下或者係臨近選舉或者執政嘅時候呢，佢一定唔會去返佢極端嗰邊㗎嘛，佢一定會係啦，會自動調節，即係你去極左嘅會返去中間偏左，你極右去返中間偏右，一定係咁㗎，你好似呢個 Trump 咁㗎嘛，佢一講啲人就話啲人話佢癲㗎，成日講啲嘢，喂如果選到之後佢真係會咁做咩？你真係梗係唔會啦，邊有咁即係其實啲人都好戇居嘅，真係咩佢政治咩政客嘅，佢講嘅嘢唔一定會做嘅嘢噶嘛。但係佢選舉嘅時候一定要咁樣，而突顯佢同對家嗰個分別噶嘛，啱唔啱先？啊，即係如果你講嘅嘢由中間，即係好似有你而家個個都要咁黃成志中間路線啊。竞选你唔可以讲中间路线噶嘛，系咪先？ 呢个真系卡到爆啊！呢条 翻嚟睇，你有咩中间路线就咪扑街咯，系咪先？ 哇！佢嗰只超人真系核突到爆、 啊，抵粒头。 我哋去评论啲人譬如你啊，即系嗰啲去竞选嗰啲政纲，或者乜乜乜，其实多 Q 鱼嘅，话俾你听啊。即系当然佢当然佢唔会吹到话即系。即係去到由極左去到極右，又唔會咁樣，明又唔會啊，明明係左就嗌到自己右咁，又唔會咁樣。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講嗰啲一定係誇大咗，競選時一定要需要誇大嚇，佢、要慢慢一路競選呢個時候，佢要睇翻個民意而調節噶嘛嚇、啊，所以佢哋而家佢咁即係啊呢、這個你話啊普羅佢哋話出嚟選咁早講或者佢會參選呢樣嘢，其實有乜咁大驚小怪咧？係咪啊？ 唔係你見到其實攻擊嗰啲都係泛民嗰啲攻擊嘅，即係我哋呢啲呆黑支持者就話，哦出嚟選到好事，我哋 plan 下咁樣咯。但係你見到即係你今日有冇睇報紙咧？阿長毛咧喺度屌鳩阿楊岳橋咧，話即係我幫你站台，你卒之喺度讚對手，即係佢覺得咧人血饅頭呢條屎橋咧，佢哋唔掰之餘， 唔係佢又戇居啦，又講你可以私底下同。范國威講，唔係同呢個楊岳橋咁可以咁樣講， 你冇嚟得见报啊嘛？呢样嘢戆居 黐捻线。 喂，咁讲啊，分组阿长毛长毛都真系会少多票嘅，咁讲啊。我再咁交落去啊， 好问水都咁啊，都可能佢可能都补得翻个值嘅，我估计都，但系就好问水咯，好多票。 喂，咁阿万必咧，你觉得冇机会？ 哦，呢、這个最问水咯，我觉得。呢个因为我清，点解我会咁讲咧？其实因为我清楚，因为我帮佢。帮佢助选咁咪有份， 其实我知道啲票喺边嚟噶嘛。 其实系咪即系其实咧，你唔需要同我哋讲咁多嘢啦，即系唔好讲 detail 啦，因为始终系即系对家嘅人啦。系咪其实系咪冇两位王先生拉咧？其实都好问。 会问啲咯，会问啲 嘅。即系如果两位王先生唔 endorse 佢咧，咁真系即系惊过危噶。 同埋佢主要系攞咗你好明显啦嘛，今次呢个啊。梁天琦嗰啲票系攞咗佢，即系你正常都估到佢攞咗佢好多支持者嘅票啦。 同埋咧，即系咧，梁天琦咧，今次咧佢有六万几票支持佢啦。简乐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上次咧新东选举嗰阵咧，12年嗰阵咧， 你讲咩？ 12年新东选举，范国威咧俾人叫佢做高登男神啊嘛，记唔记得？ 系啊，因为佢嗰阵时高登即系捧佢噶嘛，即系我唔知道高登嘅威力有几大啊，但系佢本身佢有啲地区嗰啲票嘅，佢有区议员啊嘛，地区票嘅，但系佢嗰啲地区票应该系将军澳区嘅啫，咁就咁其实都有关系嘅高登嗰啲票，但系你睇到高登嗰个舆论啦，近期高登嘅舆论都少到佢飞起啦，范国威。 唔系 咁，其实佢入去都留晒啲票嘅。 咪要向郁敏道歉咯。高登而家咪兴， 唔系即系呢个题外话。我即系话咧，其实你嗰六万几票咧，系喺阿长毛、范国威同阿万必嗰度过嚟嘅。咁仲其实我觉得唔止咧，因为仲有好多含泪投咗去阿杨岳桥嗰边噶嘛。即系到九月嗰时就唔需要含泪嗰时候翻转头，所以佢呢六万几票咧可能会更多都唔出奇喎。 即系有机会倒流。 系啊，即系到时佢唔含泪啦嘛，有班人唔使含泪噶啦嘛。我唔知有几多人含咗泪投咗阿杨岳桥嗰边噶嘛。 即系都唔含泪含浆噶咯。 咁咪得唔得？唔係，同埋睇下呢，就呢幾個月好多變化嘅，啲政治啊，延長啊嘛，咁睇下呢幾個月本民權或者佢哋梁天琦嗰啲表現咯、啊、如果即係冇乜特別嘅，其實佢即係佢係我即係嗰直都穩噶啦，定係穩嘅問題，佢吸多幾多票翻嚟咯，可以。 我其實我自己就對梁天琦咧九月咧好有信心嘅，但係即係。如果你還掂， 初我覺得佢好激進嘅，但系我後屘咪睇翻嗰啲論壇嗰啲咧，我覺得其實佢 O K 嘅。 大學生啫，其實好後生嘅啫，但系佢表現得幾好咯，係。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 O K 嘅。我初覺得佢係好激進，即、就、係、是、好似乜都唔識咁樣噶嘛。 唔係，其實個 package 又做得好好嘅，即係佢係本身個即係個 background 又好嘅。啊，個 package 又做得好嘅，即係個外表上面又做得好嘅。 佢理論以一個素人嚟講係好好嘅。 係啊，咁你又加加埋埋加，佢咪可以攞到咁高票咯嚇。 係，同埋佢其實即係佢形象係討好咯，即係鄰家男孩咁樣咯。 喂，搞到而家好似好似捧明星咁咯，搞到有幾人真係知道清楚個理念咧？呢個咧咁啊，我發覺好多人係即係好似當咗佢一個追星喺度啊。 唔係咁需唔需要阿貓姐扮伍詠薇喺港南嗰度咁啊流曬口水咁？即係 anyway 啦，即係九月我哋會翻香港助選又好咩咁好，即係。想见面或者想我哋做 live 嘅话，发个论俾我出嚟。 喂，今年讲起都好多选举喎，嗱，香港有选举啊，澳洲未有选举好似。 澳洲系啊，今年啊，系啊，肯定系今年。 系咪七月选举好似？ 七月最迟七月定日期，跟住之后就十一月会大选。 诶，咁同美国咪一样？喂，开喎，咁样好。喂，呢排。呢排有冇睇澳洲啲传媒系咁卖 Trump 啲 news 喎？唔知做咩发神经？ 快啲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喂，我真系想 Dick 咪讲笑，我真系想 Dick Smith 出嚟选，我真系。喂，个 Dick Smith 咗个党，我会投佢。 唔系，但系 Dick Smith 好狗嘅，长头草嚟嘅，好狗嘅，好狗嘅，即系。 但系佢有钱啊嘛，佢唔会好似 Labour 呢部啊嘛。 即系唔需要人养佢咁样啊？ 系啊。 真係好係咯。喂，屌啊嗱，入澳洲政治啦，你要夠吹咗半個鐘喺度嘥時間。今日咧有篇新聞咧，就係、是、咧有個女作家咧就作咗咧，即係佢出咗本書啦，就大爆阿 Tony Abbott 嘅情史喎。咁我哋而家就叫 Tony， 因為其實 Tony 今日咧我哋呢集咧都會講好多 Tony Abbott 嘅嘢，因為我諗唔到講啲乜嘢，咁就話佢係糖糖咯，係啦。咁佢點樣做堂堂就係咧，阿 Tony Abbott 咧個 Chief of Staff 咧，即係等於佢個辦公室主任咧，就叫Peter Cradlin 啦。咁就兩條友咧就去墨爾本一間意大利餐廳度撐台腳，跟住之後咧就俾人見到咧，佢就掟個頭落喺阿 Tony Abbott 嗰、那個叫做膊頭嗰度，即係做男人最緊要有膊頭啊。跟住之後咧。又見到嗰條女咧，即係 Peter Cradlin 咧，之後喂 Tony Abbott 食嘢咁樣咯，即係好甜蜜咁，啊啜啖先咁嗰啲咁樣咯。 我咁糖糖嘅喂， 唔係啊，係咪好係咪好糖糖啊？ 好糖糖， 爭在未喺爭在未喺辦公室個 sofa 度搏嘢。 變咁又變 Clinton 噶咯？ 唔係啊，需唔需咁需唔需要呢個雪茄？嗱、啊，即係總之就係咧，而家咧啲友仔咁喺度屌鳩佢啦，就話即係 the perception is that you are sleeping with your chief of staff 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啲友仔同阿 Tony Abbott 講，咁 Tony Abbott 梗係否認啦，但係啲友仔就係話：喂，大佬你今次大領鑊咯，你而家俾人話你有緋聞，你點樣回應咁樣咯？但係其實即係我就覺得阿 Tony Abbott 唔理咯，佢當花生咁樣係咯。 我覺得成日 Tony Abbott 好似而家想咧踢諗機會踢走阿 Turnbull 唔知點解。 唔係啊，佢而家係諗住即係喺度搞小動作，逼到阿 Tony Abbott， 即係佢而家係諗住令到阿 Turnbull 就即係無力施政啦。咁就即係又解即係提早解散國會，解散呢個眾議院，跟住之後就即係自己建立勢力嚟，即係出嚟選咁樣咯，係咯。因為你而家見到佢好多嘢，阿 Turnbull 一做任何嘢，阿 Tony Abbott 就喺度串串供咁樣噶嘛，同埋即係 Labour 啲又串串供咁樣噶嘛，即係嗰條廢柴嘅真係，係咯。但係咧，有啲人咧，即係我陣間就講阿 Tony Abbott 呢排做嗰啲咩啦。阿貓姐嗰陣咧，阿陸克文咧同埋阿 Julia 咧喺度惡鬥咧，你嗰陣你喺咪澳洲嘅？ 喺澳洲啊，我係啊，我係好多年噶啦。 係咯，但係嗰陣即係啲友仔會唔會好？即係嗰陣，因為我唔喺澳洲啊嘛，嗰陣佢哋即係啲傳媒會唔會好似而家日日喺度追訪啊 ？Abbott 喺度講啲咩卡嘢咁樣追訪咁樣嘅？因為 嗰陣時成日，我覺得嗰啲傳媒咧係好似覺得阿 Julia Gillard 可憐，因為佢係女人咁咯，成日都即你其實睇到傳媒根本就自己係有 static side 嘅。 咁啲老板要写老板中意啲乜嘢噶嘛，即系老板希望发生啲咩事噶嘛？ 系咯，佢全部 tick 晒，根本就系你睇到而家根本而家啲全部 tick 晒咧，全部净系帮 Labour 呢部啊，好多嘢你澳洲根本发生嘅嘢，佢哋都唔会报咯。譬如话VDL 嗰单嘢，你唔觉得全部冇一点报嘅咩？ 唔系，你就算讲紧啊，我之前 post 咗 你知 Rio Tinto 炒人啊嘛 ，Perth 炒700条友啊嘛， 系啊， 佢报咗一日都冇报啦。 系啊，即系佢唔会再追问呢啲嘢咯，成日即系讲埋啲花生嘢咯，净系。 咁啊 ，Tony Abbott 呢排做嗰啲咩卡嘢咧？佢十一月嗰阵咧就喺度串阿 Turn， 即系十一月你知巴黎恐袭啦，咁我哋都有讲啦。佢就喺度串阿 Malcolm Turnbull 乜捻嘢都唔做咯，你要快啲即系 send 啲友去中东打沉佢咁样啦。跟住之后啲友仔问佢阿 Tony 哥，你系咪想翻嚟啫？佢话哦，冇啲咁嘅事咁样咯。系啦， 唔系因为其实你睇到啲 deal 都有 deals 都有卖嘅话，其实喺呢部入边咧都有啲人对阿 Turnbull 不满咧，就话佢即系佢好似又唔有得晒，又左左地咁，你明啊？即系嗰啲老牌右派咧，其实有啲对佢不满嘅。 唔系你 National Party 嗰啲好憎佢噶嘛，即系话佢型右实左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其实系都是支持 Tony 的嘛，其實那班人就幫 Tony 想踢走 Turbo 嘛，而但問題是Turbo 水喉可能夠勁啊嘛。 咁咧，即系咧早之後咧年尾嗰陣咧，阿 Tony Abbott 咧，即係我繼續講翻阿 Tony Abbott 做啲咩卡嘢呢排，佢就喺度問點解阿 Immigration Minister Peter Dutton 啊，點解唔喺個國安嗰個叫做嗰個 Security Committee 嗰度啦？跟住之後咧，佢二月尾嗰陣咧。 佢又喺度話呢個叫 Turnbull 咧，就 deliver 唔到將呢個經濟增長，咁鬼叫你自爆咩大佬？你自爆唔係乜嘢都增長唔到噶啦。跟住之後又喺度話啊，如果啊我做啊，咁啊一定可以贏到大選兼呢個拯救經濟啦。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呢個叫做原本呢，即係你知我哋前幾集都有講話Malcolm Turnbull 想加 GST 啦，咁就知係加唔成啦，咁就知佢又即係Labour 嗰啲又掟個負扣税出嚟啦，跟住之後呢咁就即係又無疾而終咁樣啦，係啦，咁就即係Abbott 呢，你知唔知佢出咗一篇呢十頁紙嘅長文呢，我 post 上我 Facebook 自己個 wall 度， 呢個我睇喎， 呢個一定要睇，即係佢就喺度講話一個成功嘅政府，如果真係想即係令到國富民強嘅話，就要喺收支嗰度減低咁樣咯。咁佢話即係自己任內就即係減咗呢個叫對醫療開支啊 ，deregulate 咗呢個叫大學嘅學費啊，同埋即係將呢個三十歲以下嘅人啊，走去申請呢個綜援啊。要將佢變咗六個月咯，咁即係佢就不斷喺度用，即係減少政府，只可以激發啲人去做嘢咁樣，即係不斷喺度揩咯。 我頂佢個肺啊！你知唔知而家啲 Medicare 啲減曬喎？ 我知啊，因為佢話咩嘛，即係佢即係以前係個GP 可以 invoice 翻政府咁樣噶嘛，而家係個政府係唔會。 唔係佢而家有 cap 㗎，以前冇 cap 㗎。 以前冇 cap 噶嘛，係啊，就係話 而家佢有 cap 㗎。跟住我今日我上網我 cam 睇醫生嘅，睇到而家有 cap 㗎，頂佢！ 因为佢就系话之前咧啲友仔咧就即系滥用呢个叫做滥用呢个 Medicare 嘛，所以咪就系、是、 但系嗰啲阿婆阿伯好惨噶，有啲要成日睇医生嗰啲。 系啊，唔系即系我都觉得系，我即系我睇完佢篇文咧，其实系其实系好Tony Abbott 咧，应该咧真系咧走去 run commercial 咯。即系 instead of 翻政府咯，我只可以 系咯。不过我有样嘢觉得佢做得好嘅 ，stop the boat， 其实佢嗰样嘢做得几好嘅。 冇错啦，我绝对觉得即系佢 stop the boat 啊，同埋即系咁讲啦，即系虽然我哋呢一个节目就成日喺度屌鸠话啲 manufacturing 澳洲唔再 develop manufacturing 啦，但系咧，我真心觉得咧 ，Holden 同埋 Toyota 咧系唔抵够嘅咯，系啊。 即咁係抵死呀、啊、嗰兩間你會唔會揸 Holden 呀、啊、 唔會我揸寶馬 咪囉咁鬼渣 Holden 唔係同埋屌我即係我唔知啲鬼佬點諗呀，但係你知唐人圈子譬如揸個 Holden 出嚟俾人笑㗎嘛 咪囉 即係點 黐線你用 Holden 買嘅價錢買架好過佢都得啦 我買嘅 Toyota 都唔會壞添係咪先入同埋啲 Corolla 入本做我想買個 Corolla 好又慳油 黐孖筋真系，唉！ 咁跟住之後咧，即系咧，其實咧 ，Tony Abbott 咧又喺度講話呢個叫做即系佢話佢自己任內又推動呢個減 penalty rate 啦，即系俾啲 business 新嚟開啦。咁就即系又講自己減咗呢個 carbon tax 啊，減咗呢個 energy tax 咁樣啦，又將呢個 small business 嘅 tax write off 增加到即系$20,000咁樣啦，即系講到即系佢成篇文。就講到自己在任內點點點為自己歌功頌德咁樣咯，而其實最揩咧係咧，即係嗱呢一篇呢一、這個我要講啦，佢話即係佢就 reducing government support 啊，即係譬如係老公做嘢，老婆冇做嘢嗰啲咧，佢就減 benefit 係啦，咁就即係釋放呢個女人嘅生產力咁樣咯，係啊，咁即係頭先你講嘅 Medicare 咧，佢話即係 induce more price signal 啊，入去嗰個 Medicare 就會 restrain over servicing 咯。咁就，但系咧，即系佢话你话系减政府支出啦，但系佢出资系搞到学费啊，同埋嗰啲医疗同埋大学系会加咯，系咯，就系咁啦。喂， 喂系，诶 ，Kenny 唔见咗咧， 喺度，你哋听紧你哋讲嘢啊嘛，入晒头， 听到佢咁静， 冇，我唔会讲，但系即系。Tony Abbott 咧就係呢個禮拜咧，就總之就即係寫咗叫做呢篇咁嘅長文啊，嚟即係鬧政府咁樣啦，即係話唔應該 cut 呢個叫做 negative gearing 啊，因為呢個係即係會令到政府反而減少，唔係即係令到政府減少税收咁樣。喂，大哥，即係我係好敬重你啫，但係你知唔知幾多人買唔到樓啊，大佬？你問下你啲女啦，即係我相信你啲女咧又唔會走去 即係吊條咁嘅強國富二代嗰啲，但係你叫你 咁或者人哋之前買落好多樓咧，好似啊嗰啲 senator 咁有一個有一四十間咧。 唔係阿 Tony Abbott 唔係好多樓嘅咋，你睇翻啲舊新聞。其實 即係咁唔係佢個名字或者係 under trust under company 咧，邊個知啊？ Whatever it is， 喂你嗱，即係除咗阿 Tony Abbott 咧喺度撩加減税呢啲咁嘅，你知唔知佢即係你知唔知國防部俾人爆料啊？你有冇睇呢單新聞啊？ 冇啊！ 咁咧，國防部咧點樣俾人爆料咧？就係咧，即係原本咧，即係佢就將呢個叫做你知澳洲有潛艇噶嘛？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澳洲有潛艇噶？ 我知道啊！哦，你著日本嗰單嘢啊？ 係日本嗰單嘢，即係喺度爆緊佢哋，即係同啲咩 vendor 傾緊咩 deal 啊？點樣啦？跟住之後咧，原本咧 ，Malcolm Turnbull 咧。就話諗住係2030年的到嗰度就即係嚟 replace 曬佢嗰啲嘅潛艇咁樣啦。但係咧，阿 Tony Abbott 咧就話而家係即係2030年係不可接受啊！佢話呢啲潛艇咧基本上咧就成日壞又成，就應該越早 replace 越好啦。咁就話應該喺2020之前啊，即係亦即係佢嘅競選承諾嗰度嚟換潛艇咯。 誒、換乜叉潛艇啦、啊？你潛艇都有叉咩？俾啲強幹都潛曬嚟買農地咯，黐馬近嘅。 咩？唔係，就算 買曬你啲樓，買曬你啲地咯。你出面你有潛艇有叉用啊？引曬啲人入嚟。 係啊，但係即係就算嗱，即係就算 戇居啊，我覺得真係。 唔係，就算你有潛艇啊，大佬，即係呢個叫做唔係，即係雖然我覺得就算有潛艇，阿 Tony Abbott 咧。都會去南海嗰度咧，即係同美軍一齊走去困大陸佬嘅。但係阿 Malcolm Turnbull 係絕對唔會咯。係啊。喂？ 喂，係。你又講 啊？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唔係，但係好好笑，好好笑啊！呢幾單嘢真係。唉，係啊，仲有即係 Tony Abbott 咧，即係點解咧？佢話要 justify 買潛艇咧，佢就話呢個叫做 South China Sea 嘅 stability 係 at risk 咯。跟住之後就話温海啊，同埋阿 Tony Abbott 咧講南海嗰度咧，阿貓姐你記唔記得你 post 嗰篇新聞咧？佢喺度串大陸啊，話即係澳洲同埋日本咧，就喺貿易上邊同埋 value 嗰度咧，就行得好近嘅，但係對中國咧就只有呢個肉體嘅關係，冇情慾嘅關係咯。有冇睇呢篇文啊？你 post 啊？ 冇啊，冇睇喎。 唔係，即係佢話呢個叫做 Japan 同 Australia 就有一個 special relationship， 因為佢嘅 value 係差唔多嘛，即係例如尊重其他人啊，唔會走去搞啲咁嘅嘢啊嘛。但係佢話同中國咧，即係雖然係最強嘅economic partner 咧，但係咧即係只有呢個賺錢嘅關係咯，係冇靈。 喂，呢樣你形容得好貼切喎、哦。 系啊， 其实基本上系咁样噶，即系你啲强国系咁打飞机同澳洲咩，其实啲强国人，澳洲系当你只鸡啫嘛， 系啊， 系啊，即系 乜当你讲做生 咪同你好花，同你好 friend 咯。而家咧讲到政治上嗰啲， 讲到咁似嗰啲有啲为咗钱娶堂妹嗰啲嘢， 因为从来都系事实啦。澳洲对中国嗰个 policy 个政策不嬲都系咁噶啦。啊！即系你如果即系讲句唔好听，你大陆嗰度一经济一爆煲，冇咁多钱啊，澳洲真系坐你戆居啦！ 你边位啊？系咪先？ 系咯，你系咯，一贪你系咁同我买啲矿啫嘛，有咁多钱系嘛？咁你而家冇钱买矿啊，跟住你啊冇乜投资，冇乜钱入嚟嘅时候咧，咁佢坐你戆居噶啦， 跟住离婚系咪？ 你睇喺经济上同。同呢個政治上，澳洲係兩套嘢噶嘛？對佢一不即係美國佬一吹雞，佢就去呢個南海，就美國澳洲即刻派啲軍艦去噶啦啊！佢另一方面同你講經濟嗰啲咧，佢又同大陸又拍曬膊頭啊嘛啊！ 但係一講呢個叫做打仗嗰啲，又當你契弟噶啦嘛。 係啦，冇錯 啊！所以即係好衷好誠心咁話俾大陸嗰啲強國人聽啦，澳洲係當你係雞嚟嘅咋？ 即係呢個係咪叫做咩？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係 啊， 咩啊？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叫做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 Tony Abbott 咧，呢排就好似劉夢紅咁樣咯，即係佢係咁喺度攻擊話呢個叫做呢個 Labour 會加税啦，係啦，咁就即係。叽叽嘎嘎咁樣，但係佢都唔係好記得咧，自己咧 LNP 咧 都係諗住加煙税啊，加呢個 capital gains tax 啊，同埋呢個 super annuation 個 tax 嗰度咯，係咯。因為咧，佢咧佢好撚好撚黐線喎，即係阿 Tony Abbott 咧就話 ，OK 嗱 ，Labour 咧而家就話會 introduce 呢個 five new taxes 啦 ，which is 呢個 housing tax 啦，即係減 negative gearing 啦 ，wealth tax 啦，就係講話即係呢個叫做會加 capital gains tax 啦 ，seniors tax 啦，即係佢喺個喺個 super 嗰度會扣税啦，同埋 workers tax 咧，佢話要加煙税啦，同埋 carbon tax 啦。即系你话 佢之前唔系话要 scrap carbon tax 嘅咩？ 唔系咩？唔系 liberal 话要 scrap 啫嘛，但系 labour 想 bring it back 噶嘛，而家系 labour 想带翻翻嚟啊嘛。 哦，系两个都系，我哋都系含 J 投票啦，投 B 边都系死。 唔系，但系我真系觉得阿 Tony Abbott 而家喺度撩嚟撩去，好有梦红大师 feel 啊。 好咩？好咩？ 好梦红大师 哦，嗱，梦红大师有冇咩炸弹啊？随时咩？ 咩屌？ 爆个窗户内喎！ 屌出支梦红大师爆完传媒大亨嗰啲人，咪要坐监？屌咪真系冇料爆，爆咪坐监，咪真系冇。 我觉得你几好笑啊！呢单嘢其 实，梦红大师定系听定系阿 Abbott？ 梦红大师又简直系搞笑啦！ 唔系佢，你有冇听佢？你有冇听佢喺迷迷做节目？ 吓、 啊！你有冇听佢喺迷迷做节目啊？ 冇。 唔系讲到自己好伟大，都知道要踎监，我都好威卡。即系讲到自己好精明，又话咩？我一九七九年一条底裤游落香港，跟住之后坐监。咩？佢先系智慧型陈碌。喂，咩啊？系啊，睇下先，我睇下仲有咩讲先。喂，你系咪想屌下啲加拿大华人 咧？哇，系、哦、最近系咯，你咪话讲嗰个新闻系嘛？ 咩新闻啊？钟嘉欣定？ 唔系咯，你就话你有嘢爆啊？系嘛？ 我冇嘢爆啊！你话我故事要 share 冇啊？即系我。你唔係有個故事要 share 咩？你 share 完之後 我最近見到無端端有兩條友嚟我哋公司咁樣，跟住話懶係嘢咁，跟住聽嗰啲英文就知係香港仔一個就係其中一個，跟住聽佢講，跟住睇到佢本護照嘅嘢話 I'm Canadian， 跟住咧懶係嘢又話 I need to do it today， if you can't provide me the service I will go to another bank 咁樣嘅咧，跟住咧。但系咧，你一听嗰啲英文咧，你就知道佢即系你唔觉得佢系一个 Canadian？ 点解？ 佢个样系咪 ？Sorry 咯， 佢个样系咪成个土豪咁嘅？ 肥肥地咁咯。 啊，咁咪即系，但系佢系咪嗰啲咧好串？但系你又唔系入好多钱嗰啲？ 应该我唔觉得佢系即系好似人哋好有超级有钱嗰啲咯。 咁、嗯、啊，即系今日就想讲下，即系呢个叫做加拿大。 喂，我就系啦，想讲下咧，点解系加拿大啲香港人咁差串，澳洲嗰啲冇咁串嘅，我觉得系。 因为咧，即系咧得罪啲咁讲咧，你嚟得澳洲咧，即系一系读书留低啦，一系啊，即系专业过嚟啦。咁即系其实咧，譬如你读书咧，你喺香港咧拣得嚟澳洲咧，即系除非你系咁嘅 citizen 啦。如果唔係咧，就有錢極有限咯。我想， 我真係想問下 Kenny， 以前啲人係咪都係咁串嘅？ 唔係啊，澳洲唔會噶， 唔串嘅。 我覺得澳洲好點啊，即係好似即係冇遺留一啲香港啊嗰啲冇咁多嘅，即係冇帶咁多香港嘢過嚟嘅，即係嗰啲唔好嗰啲嘢。我意思係話，即 係 過到嚟。啊、 你啲茶餐厅冇咁多咯，澳洲点会加拿大咁周街茶餐厅嘅啫？ 唔系啊，即系加拿大嗰边系比较香港化啲啊，即系仲系好似一个香港咁样嘅可以。呢度过到嚟真系慢慢，你住咗两三年之后咧，你会洗晒香港嗰啲嘢噶啦，即系佢适应，即系融入咗呢度噶啦，会即系快啲融入呢、這个。反而加拿大，我唔知系咪啊？ 化，但系我嗰阵一面强国化喎，点算？ 而家系咯，而家系咯，但系我即系我讲紧十几廿年前咧，即系我哋。即系我哋嗰啲过嚟咧，就比较好快就会洗咗香港嗰啲生活习惯，比较因为呢度系个环境令到你唔洗唔得啊嘛，咁慢慢会即系好快，比较加拿大嗰啲，我感觉上比较加拿大嗰啲融入快啲咯。咁因为我都去加拿大，快去到加拿大好似同香港都个生活都冇乜改变咁样，嗰度啲人 咁你其實， 但係啲人都係串串供咁噶， 咁所以 好似佢好似港島區嗰啲咁樣串串供咁咯。 所以咪乜嘢咯？所以即係嗱，即係基本上如果你唔識英文咧，去加拿大就即係都喺温哥華嘅地方都好容易生存到嘅。如果澳洲就可能會難，都得但係難少少咯。 唔係，因為加拿大咧，即係咧好多啲咁嘅香港人咧，你早年移民過去嗰啲咧。即係真係賣田賣地拎住嗰陣嘅，譬如講緊係一二千萬咁過去啦。咁你嗰陣嘅一二千萬過去加拿大，真係做土豪啦嘛。咁你就可以亂買一扎嘢，兼有啲錢搣咁樣啦。同埋嗰邊咧就唔興投資股票嘅，因為即係睇你咩人啦。我自己係照炒嘅，因為 capital gains tax 貴啊嘛。同埋嗰邊即係啲香港人去到唔識睇美股，唔識睇加股嗰啲咁嘅分析噶嘛。咁咪就係買基金咯。咁你買基金嗰度啲 return 講緊係譬如一年佢俾 7% 你啦，咁即係佢哋覺得用即係好多啲所謂叫息摩啦，加拿大咁咪即係又好似阿簡洛夫咁講啦，遺傳咗香港嘅生活方式，因為嗰邊買平字寶馬平㗎嘛，咁咪以為自己好撚有錢咁囉，因為呢邊買奢侈品貴㗎嘛，但係佢哋唔係好知呢，其實呢好多呢即係仲係以為自己係移民嗰陣自己拎住嗰嚿錢嚟好好使，咁但其實已經係冇乜錢咯，即係啲錢喺曬間屋度咯。你話流動資金真係冇嘅咯，咁啲老豆老母咁嗰邊，即係好似簡洛夫所講啦，嗰邊因為真係好似香港咧，個個都要死要面死衝咁樣，咁根本就唔會即係喺屋企話唉屌好撚窮啊點點點點點，咁啲細路仔因為以為自己個個幾億精蟲未開頭咁咯，所以咪串串供咯，係啊，我解唔解答到你嘅問題？ 都解答到嘅，但系而家一千万十一岁啦，土豪点止啊？一千亿就差唔多。 嗰日一千万，佢门口铺个草皮都唔得啊！ 咪咯，而家你根本你以前串串供嗰啲港珠，以为自己好有钱，而家垃圾啦，真系。 曾几何时 呢度澳洲求其执件土豪都多钱过佢啦。 曾几何时我都以为自己好有钱嘅，点知其实原好鸠穷。 咪因为嗰啲有啲人咧，佢有钱都唔会咁张扬。其实真系有钱嗰啲，佢哋唔会真系周身名牌嗰啲人。其实 佢黑佢乞衣咁样嘅啫嘛，或者普通人、 啊、 普通人咁啫。 因为好似即系佢会仲烂啲嘅整到自己。 系啊， 我见到好多有钱人都系咁噶，系啊。 但系咧，其实咧，即系点解加拿大人咧系咁串串工，同埋因为有钱咧？因为嗰边咧嗰啲奢侈品真系好鸠平嘅，嗰度。屌我自己同埋我啲 friend 個個都係 Benz 寶馬座底㗎啦，因為即係你買一架唔係好貴啦，但係更加平就係啦，因為嗰邊咧賣啲嘢，即係美加咧賣啲嘢量多啦，所以譬如你真係 high purchase 架 Benz 好鳩平嘅啫，所以咪個個都肥 Benz 咯，肥寶馬咯，係啊， 哦， 同埋嗰邊啲樓平咧，即係你唔係好似雪梨咁，你俾租已經揞咗一大橛咧，所以咪使嘅錢多咯，同埋屌嗰邊啲車啊，即係。其實嗰邊你最值錢都係間屋同埋架車，車係必需品嚟嘅，所以佢唔可以貴嘅，唔係好似澳洲咁咯，係啊。同埋澳洲，你知呢度啲車咧，你過咗唔知好似八萬蚊咁嘅價位咧，就有 luxury car tax 啦嘛，加三成嘅啦嘛，係啊，會打税噶嘛，咁所以咪啲高檔車咪好鳩貴咯，所以就係咁咯，係啊。 喂，同埋係咯，澳洲啲高檔車係貴過人嘅，係啊。 係啊，好貴。唔係你比起香港仲係平嘅，但係比起好多地方貴，係啊，同埋即係屌，即係同埋咧，即係咧講起加拿大玩咧，其實咧即係我哋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咯。咁屌，即係最近阿中間結婚啦，咁即係啲友仔就喺度話寒酸又剩咁啊！屌你加拿大人係咁噶啦，其實你結婚兩個人嘅事，人哋點搞咪點搞啦，人哋中意食餐飯咪食餐飯啦。 唔係啊，鬼佬嗰啲文化係咁噶。 即係食餐飯咁樣啫嘛，當 係啊係啊係、啊，你睇下咩 Mark Zuckerberg 食薯條添啦。 唔係你睇到其實啊邊個嗱，唔係你嗱你講有錢人，你又唔有錢得過梅毒啊？梅毒今次梅毒琴日再娶啊嘛，你知啦係咪啊？係 啊 係。阿梅毒再娶咪又係咁啫嘛，係咪先？ 係啊，有錢人嗰啲唔一定要搞世紀婚禮嘅，好多都唔搞世紀婚禮噶啦，佢覺得 private party 嚟噶嘛，呢啲係。 即係結婚係兩個人嘅事，咁啊中意點搞咪點搞咯。 係啊。 唔係啊，屌！即係多數，譬如你話搞，即係搞世紀婚禮嗰啲咧，即係我用翻啲香港 example 啦，即係阿萬子良同埋僭樓啦，同埋阿許俊亨何超瓊嗰啲，咪係收皮。 呢啲簡直搞笑咯，我覺得根本係 drama 嚟。 但係即係你話 你話講起呢個叫做加拿大人，就即係加拿大唐人，係啊，因為有一段時間佢係好有錢啊嘛，而佢哋因為香港嘅文化根深蒂固咧，又唔肯承認，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咧，你睇翻佢哋下一代咧，好似我啲 friend 咁咧，即係你係老豆老母，你差唔多三十幾歲人啦，你仲係住喺一間好貴嘅屋入邊，咁你架車。你成份糧咪攞嚟供車咯？你個樣子可以做到自己係公子，好撚有錢咁咯。但係你揾幾多錢，我點會唔知啊？係咪先？即係你係可以，你成份糧攞嚟供車，攞嚟食飯，但係你成世人咪咁咯。同埋即係尤其即係多人多都 OK， 多人多我認識啲二世祖 friend 又 OK， 因為多人多啲 commercial 嘢多嘛，係咯。同埋即係嗰度你真係認認真真儲錢買間屋唔係咁難啊嘛。但係温哥華，屌温哥華人工好撚低啊！即係譬如你三十幾歲人仲係即係譬如做即係好多人係三十，因為嗰邊一來工種少啦，即係喺商場賣電話賣到三十幾歲，咁你話有咩前途？但係佢又即係賣電話份人工係夠你供車玩車嘅，但係 that's it 咯。所以咪即係仲係以為自己好撚有錢，仲係以為有咩事老豆老母會睇你。加拿大係唔會諗錯咯，加拿大其實走緊下坡咯，所以我唔會翻去啫嘛。我唔肯翻加拿大嘅，系 Anyway 啦，仲有冇嘢讲啊？两位 冇咯， 冇啦。今集早啲收 工，差唔多时间 啦，差唔多时间啦。好啦，喂，多谢各位收听，咁下一次再讲啦。 OK， 好啦 ，OK，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